你好，我是百链智能联合创始人兼 CTO 姚聪磊。之前的两篇文章中，我与你分享了优秀技术人才的 AARR 模型，并探讨了执行这一模型的前提，即弄清楚目标用户画像和目标用户痛点这两个关键问题，也就是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优秀技术人才，以及这些优秀技术人才需要什么。在本篇文章中，我会结合吸引优秀技术人才的 AARR 模型，你可以查看文档中的图一，来详细分析 acquisition 和 activation 阶段的主要策略，并提出一些实操性建议。先来看 acquisition， 如何触达更多的技术人才。对于产品研发来讲， acquisition 阶段的目标在于尽可能触达尽可能多的目标用户。为了达到目标，首先会对目标用户的特点进行分析和定位，然后制定针对性的策略，来开拓足够多的渠道，将产品送到目标用户面前。对于触达技术人才来讲，方法也基本类似，首先需要做好定位策略，之后就是通过社招和校招等多种渠道触达更多的目标技术人才。一、定位。在开始行动触达技术人才之前，需要想清楚两个问题，一是公司的定位，二是职位的定位。公司的定位其实就是期望能够占领用户客户心智的唯一标签，这个标签一定要有足够强的区分度，且公司在标签对应的细分领域应该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第一。这样的标签比比皆是，比如社交之于腾讯，电商之于阿里，搜索之于百度等等。当然，对于技术人才来讲，这个标签还应该可以引申到技术的优势，比如社交意味着高并发，异构网络环境下可靠稳定的通讯，比如电商意味着千人千面的商品推荐和实时精准的记账系统，再比如海量网页数据对于海量查询请求的准确个性化排序等等。公司定位一定要花大功夫来确定，并且以各种方式使其占领技术人才的心智。职位的定位不仅包含传统职位描述JD中的职位职责和职位要求，更应该说清楚职位的独特技术挑战和发展机会。这里的独特非常关键，必须是同公司的文化特点、发展阶段和技术站密切相关的独特点，必须是能够完全区隔于同类公司的同类职位的。然而，现在大部分公司在职位定位上的投入还远远不够，只是说清楚了共性、职位职责和职位要求，很少去深入思考和阐述独特性，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换位思考的处理方式。换一个角度想，如果你公司的这个职位定位跟别人家一样，我为什么要选你呢？职位定位这件事儿，只有站在技术人才的角度来思考，确保他们看一眼就能被吸引，才算是合格。在公司定位和职位定位清晰确定后，目标技术人才的特点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二、渠道。吸引目标技术人才的渠道无外乎校招和社招两类。校招，校招绝对不是每年投入两三个月的项目，而是需要在平时剁下功夫。合格的校招要准确定位目标人才在哪里，比如大学、院系、社团，如果能够定位是谁则会更好。定位的原则必须是少而精，集中精力，重点突破。在目标人才精准定位后，接下来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触达。一类方式是通过老师、社团和师兄师姐来触达并持续影响，可以通过定向资助教授研究项目，我建议无任何约束的 gift money 形式。资助社团活动，鼓励公司内的师兄师姐多回校请师弟师妹吃饭聊天等方式来进行，这种方式需要长期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，但收效也是最明显的。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在学校教授公开课，介绍工业界的技术进展和实战经验，使同学们在收获知识的同时，对公司的定位和技术特点有清晰的认知。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，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精心准备课程，确保同学们所花的时间物超所值。除此之外，优质的实习生项目也是一类重要的方式，但如何确保足够优质就需要下大功夫了。一、要确保挑战足够大，二、要确保薪水足够高，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有牛人带。社招，社招的渠道也分为两类，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内部推荐是最重要的渠道，但做好内推前提是公司同事对公司的高度认可，而这需要平时多下功夫。熟人推荐也是一个高效的方式，有了熟人的信任背书，同目标人才的信任感会显著增强，转化率也会明显偏高。做好熟人推荐，平时要积极参加各种相关的高水平技术论坛和学术会议， 融入圈子才好办事儿。二是借助外部广泛撒网，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官方网站，突出定位，明确需求。官方网站是外部人才了解公司的最重要的渠道，在这个基础上，猎头渠道是需要重点投入的渠道，但不能产生依赖，要本着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，选择一流的猎头公司，专攻挑战性高的职位。此外，需要花大力气在各种招聘网站上主动寻觅目标人才，强烈建议技术业务 leader 而非 HR 直接在招聘网站上找人，这样不仅能大幅节省时间，提高效率，而且能对行业人才的流动趋势了然于胸，使得招聘和团队建设更有针对性。下面再来看 Activation， 如何促成优秀人才顺利入职。在产品研发中， Activation 阶段的目标在于使目标用户充分体验产品闭环，并被产品核心功能的价值打动，产生频繁使用的意愿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，首先要实现简洁准确的新用户引导流程，使得新用户对产品的定位一目了然，并迅速使用到产品的核心功能，进而对产品核心功能的价值做出判断。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产品和用户之间的双向选择过程。类似的，在吸引技术人才的 Activation 阶段，我们的目标是促成优秀人才顺利入职。在通过精心设计的面试流程来筛选和打动面试者的同时，还要利用诚意满满的 offer 谈判策略及入职等待阶段的精心准备来促成人才顺利入职。一、面试阶段。面试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，好的面试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好功课。二、面试邀约。面试邀约的原则是一切以目标人才为主。首先需要提供足够多且客观的材料，供目标人才判断是否接受面试。建议提供的材料清单包括专业的公司介绍、公司过往的新闻、原创技术文章、作为 contributor 的一流开源项目列表以及获得的技术奖项等。同时一定要同目标人才有直接的沟通，避免线上纯文字的沟通方式。在直接沟通时一定要说清楚职位的具体情况，尤其是强调职位同他或他的匹配程度，表达公司对他或他的欣赏，以及特别期望邀请他或他来公司同公司内技术大牛聊一聊的愿望，必要时可以请公司内技术大牛亲自出马。面试邀约必须充分准备并迅速沟通，在提供全面客观信息之后，请目标人才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，节省彼此的时间，即使被拒也要表示感谢并保持联系，保留之后沟通的机会。在面试邀约阶段需要尽可能降低无效的面试邀请，直接过滤掉有明显问题的简历。在沟通时如果判断候选人的目的在于刷面试经验，或者发现其职业阶段和职业诉求不适合，则需要果断终止面试邀请。对于重要岗位的候选人，在面试邀约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背景调查。三、现场面试。现场面试是 Activation 阶段最重要的环节，不建议电话或者视频面试后就决定是否 offer，因为现场面试会让目标人才更全面地了解公司和公司的人，并且也可以让公司对目标人才有深入的了解。现场面试有两个重点，简单高效的面试流程和科学的评价体系。在面试流程的设计和执行上，任何环节都同等重要。面试接待、面试中物料的准备、面试中间的休息等环节，均需要表现出公司的专业和对目标人才的尊重。在面试时间的选择和面试过程的安排上，一定要以目标人才的时间为准，且一次面试过程尽可能完成全部面试，让目标人才的时间得到高效利用。科学的评价体系，首先要坚持目标人才能力高于团队平均水平的原则，通过合理的设计减少面试中的误伤情况。在最终得出评价结果时，要根据业务团队需求来科学评价，不能为技术论，要综合考虑发展潜力、技术水平、业务能力以及文化契合度等相关因素。四、offer 阶段。offer 谈判的基本原则是足够自信和真诚，对于看好的目标人才创造各种条件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首先在 offer 的设计上要有足够的诚意，不拘小节，对于目标人才的需求要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，而不要凡事总是留一手，但同时要杜绝过度承诺，不要忽悠，所有细节必须说清楚，要书面化，坦坦荡荡。其次要让目标人才清晰地理解公司设计 offer 的原则， 特别是理解 offer 是一个整体的方案，即 offer 等于现阶段实收益加职业发展机会加个人成长。引导目标人才客观地在不同 offer 间进行比较，同时要忌讳漫天要价的候选人，因为引进这样的人，负面作用往往大于正面共享。当然，对于核心岗位的目标人才，在双方诉求差不多悬殊的情况下，要保持足够高的灵活性，必要时可以适当突破现有规则的限制，毕竟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五、入职等待阶段。入职等待阶段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阶段，也最容易造成各种遗憾。入职等待阶段的原则是让目标人才持续得到来自公司的信息，持续感受到公司对他或他的渴求和欣赏。可用的方法有很多，首先要保持足够频繁的沟通，不仅仅是 HR 同事，他或他入职后的 leader 更需要同其频繁沟通，多聊聊公司的进展，多聊聊目标人才入职后的安排，多创造机会使其熟悉团队，甚至可以邀请其帮忙面试候选人或者参与技术方案的评审等，在入职前提升归属感。同时可以邀请他或他参加公司的特殊活动，比如 TGIF、 Hack Day 等，提前感受公司的氛围和文化，也对于降低入职等待阶段的风险有很大帮助。下篇预告，下篇文章会重点讨论 AARRR 模型中后三个阶段的主要策略和实操性建议，敬请期待。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，你在技术人才入职等待阶段的工作做得充分吗？作者简介：姚松磊，百链智能联合创始人兼 CTO， 致力于利用深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，将无结构的公开互联网信息结构化，构建以商业机构和商业人物为核心的知识图谱，服务于各种商业场景。2008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天网实验室，师从李小明教授。毕业后先后在惠普中国研究院、腾讯负责文本挖掘和搜索引擎相关技术和产品研发。2012年加入豌豆荚，先后负责技术团队和搜索营收等业务，主导建设的技术团队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团队。2016年加入 Kika 任 CTO， 负责 AI 技术团队打造输入法 AI 引擎、语音识别等业务，大幅提升 Kika 的技术